起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智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电影资料馆将举行冯小刚电影回顾展，今晚在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将放映他1994年的作品《永失我爱》。由王朔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讲述了一段二女一男的绝症之恋，堪比男版琼瑶小说。而从这部导演处女作当中，其实已经可以看出冯小刚抒情言情的倾向。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院今晚将放映冯小刚的代表作之一《大腕》。这部拍摄于2001年的作品由冯小刚、李晓明、石康编剧，葛优、关之琳主演，讲述了电影制片厂摄影科下岗职工悠悠为好莱坞大腕级导演泰勒操办丧礼的故事。洪尚秀执导的电影之后本周五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放映，黑白影像极简场景之下，洪尚秀再次讨论了两性关系、中年危机等话题，中年知识分子的尴尬和懦弱，失去了爱情的光环笼罩，一切都显得冰冷而现实。科幻电影《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将会在本周五上映，这次上映的影片在情节上紧接上一部作品。影片中讲到银河系当中存在着一个恐怖政权，他们袭击了新共和国首都之后，共和国的军队开始反击。在北美电影市场，《星球大战8》已经提前半个多月上映，截止到目前票房超过了10亿美元。不少影评人表示看好《星战8》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的前景。再来关注一组展览方面的消息，商代的饕餮纹青铜戈、新石器时代的玉环、战国时期的兽形玉带钩、110多件张乃器捐赠文物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以纪念这位文物收藏家诞辰120周年。新中国美术家系列中国国家画院国画作品展正在北京时代美术馆展出，本次展览集中展现赵建成、冯大中、李庚、唐永历等50位艺术家的181件画作，涵盖山水、人物、花鸟等等。紫园秋草、汉末人生纪念刘炳森诞辰80周年作品暨文献展正在故宫武英殿展出，刘炳森的书法跟我们很多人的生活都有点关联，也许您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一抬头看到的就是他的作品。展览将持续到2月23号。严复书法特展正在故宫博物院延禧宫展出，展出的文物包括严复临帖、信札、批注、对联、题赠和译注等约上百件作品，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8号。韩玉辰油画与西方油画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的第一部分是韩玉辰的油画创作作品，第二部分展出了韩玉辰收藏的近百幅19世纪的欧洲油画藏品。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北京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是-2度，最小相对湿度15%。听预报知冷暖，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4:05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哎，这听节目的朋友说了，昨儿那两位呢？啊，那俩啊，昨天是他们的追剧时间。 嗯， 我们的米夏和香露昨天在直播间应该是第一次啊，单独和大家面对。 对， 四点有戏。 哎，我都替他们兴奋啊。 嗯，你替他们兴奋啊？ 可不是嘛， 我替你着急。 哎，听说昨天没少编排我。 哎呀 啊， 这个从头发到身材啊， 是啊，我的故事很多，用不着他们瞎说啊。今天我们亲自跟大伙儿说说， 自己说啊。 哎， 四点有戏，从2018年1月1号起呢，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和改版。大家听到这个新节目的时候，是赵亮、张帆、米夏、香露四位为您带来。 对，今天我们这个亮饭组合呀，啊，要跟大家文艺观影了。 哎，这个我说了，今年关键词我叫微文艺啊。 对， 你叫什么来着？ 不油腻啊。 今天呢，我们回到这个观影时间，要跟大家好好来说说电影这档事儿。 嗯， 今天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电影呢，也是提到大家比较熟悉的2017年一直到2018年开年的几部大戏。这些大戏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原著都是舶来品。 对，都是这个日本原著啊。有的呢已经在日本形成了自己的影视作品了啊，有的是还没有啊。其实这个更多的作品是我们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甚至有一些是非常经典的，这个比较老的这个经典的作品啊。 嗯， 那我们拿过来之后呢，是重新来拍，而且把它拍成了叫做发生在中国的这样的故事。 嗯， 啊，一般都是这样的啊， 都是老戏码是吧？ 哎，对了， 雪姨啊，是吧？ 啊， 东京爱情故事啊，这些都没拍 啊，都没拍，没拍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不久将来，这个可能真的会听说，尤其东京爱情故事，我们已经是有公司在谈他的版权，买他版权。 哦，真的， 啊，真的是啊。然后呢，当然这个之前， 哎呀，我的丽香， 在这个。余情余理那个年代哈， 哎呀，那是上世纪了吧？ 去年啊，跟大伙儿简单的聊过一些这个日本 IP 的改编啊。 嗯， 当时我们就说到日本 IP 特别不好改，是不是？ 嗯， 不好改在哪儿呢？就是 你改过， 就是日本 IP 忒矫情啊。 啊，哦，我这主要是你日语不好， 不是？嗨，我日语好，有日语好的，他也不好改， 也不好改。嗯， 哎。这个戏码啊，就是人家这个日本方面啊， 嗯， 啊，这原著方面， 嗯， 对于自己的这个 IP 和版权，那就重视的，就是简直是让我们令人发指，不是，就是细到头发丝儿了， 嗯， 你知道吧？ 特抠， 特别抠啊。反正据我所知呢，它有几方面的限制。首先一个，对于自己版权的这种细节化的这种限制， 嗯， 非常的明确啊，就是我这书里怎么写的，那您就得怎么拍 啊 啊，你要是跟我这个不一样，没问题，那你得经过我的同意， 嗯 啊，就是对于原著的这个他自己的就翻拍的原著，对于原著作者版权方对于翻拍情节。可能具有这个生杀予夺之大权， 嗯，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苏有朋啊几次跟这个嫌疑人 X 现身的这个原著啊东野圭吾先生几次通信啊，哎，一开始我觉得人公司也很聪明，还拿来当做一个宣传手段呢，说我们经过了东野圭吾先生的这个认可， 嗯， 几次书信往来啊，经过东野圭吾先生认可，说我们这个剧本好，这样改的不错啊。苏有朋导演也是这个表达对东野圭吾先生的这个敬意和尊重啊。 嗯， 其实后来一了解呢，就是人家不同意你也不能拍，是吧？对，这个做法当然是可以啊，这变通一下。但是我们就知道他的第一个很厉害的限制就是原版权方对于这个作品怎么改，那是权力很大的啊。 对， 还有一个限制， 嗯， 那就是你买这个版权，你买的是什么版权？你如果买了小说的版权，你要是没买人家已经拍的电视剧的版权，那坏了，嗯，是不是？人家电视剧里的发挥，你要是没买电视剧版权的话，您不能按那个发挥。 嗯， 哎，你如果要按照一样的发挥和解读，哪怕说什么场景啊、灯光啊这些， 嗯， 如果你涉嫌侵权人电视剧，那也不成。 嗯， 你可能连电视 剧，不光赔钱的问题， 对，你把电视剧的版权你也得买了啊，所以这个还涉及到诸多方面的问题啊。 嗯， 啊， 对，刚才说的是第一回啊，说了咱们这个苏有朋先生在去年翻拍的 嫌疑人 X 的现身。哎，其实你刚才一提东野圭吾最近的这个解忧啊，他应该是个热点啊。 对，这个现在不是有一个叫什么？ 有俗话是吧？ 啊，有一俗话嘛。嗯、这俗话叫知我者为我心忧， 嗯、 不知我者看解忧杂货店。这我编的， 看解忧啊。 对，不知我者，您就得看解忧了、啊。 来，各位是不是已经去电影院？光顾过了是吧、 啊、 光顾过这个解忧杂货店了， 嗯， 跟您原来看的原著的时候，跟您心目当中的解忧杂货店相差还有几分呢？ 哎，这个大伙儿可以跟我们一起畅谈一番啊、 嗯、哎，刚才说了这个由日本 IP 改编的影视作品不止我们说的这两部啊， 嗯， 你前一阶段咱们经常会提嘛，啊，那个拉呀拉是吧， 拉呀拉 拉呀拉， 对， 追捕那就是日本 IP， 对， 还有包括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刚刚在电影院热映的《妖猫传》，《 妖猫传》 其实也是来自日本小说家的原著小说。 哎，这个电影现在是正在风口浪尖当中哈，这个大家的口碑评价是特别特别的不一样啊，有特别喜欢的，有特别不喜欢的，是吧？ 嗯， 还有特别喜欢原著的，是吧？ 在您心目当中， 嗯， 这么多的日本 IP 改编成的中国影视作品，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一部？ 嗯， 哪一个人物？ 对，你最看不上的是哪一部？你也可以说一说啊、 那主要就说看不上呗。北京文艺广播啊，我们的微信平台， 哎，四点挑事儿，不是四点有戏， 哎，这有戏没戏啊？我们还、昨天还跟这个米家香露还交流呢，是吧？到底这个谁最有戏？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就是各自要演戏， 哎， 是吧？ 对了、啊，有戏我们这个 有些人他是戏精啊， 啊， 那我们就是戏骨。 哎呦，我天哪！哎，我还真不敢有这个筋骨。 这软骨也行吧、 啊、软骨啊，你骨头软吗？我是肯定是一块软骨头。我是肉多啊。 好，咱们闲话少叙，咱们从哪一部开始说起。 嗯， 其实刚才提到的这几部里面，我想可能大家伙比较熟悉的，或者说已经大部分人看过的，应该还是去年的作品。 哎，嗯，对，这个嫌疑人 X 的现身啊，这个是2017年，就是一开年儿啊，大家伙关注度可以说是最高的一部戏啊。 你先说你爱看吗？这 嗯，我觉得还可以啊，因为是这样的，我是先看了苏有朋导演的电影， 嗯， 之后我又去读的原著。哎、 啊、 是这么一个顺序。 嗯， 如果你先看了原著，就是反正我自己是这感觉啊，如果我是先看了原著再看了再去看电影，那我一定会有一些不适感。但是我是先看了这个电影，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我对嫌疑人这个故事是完全不了解， 陌生的， 陌生的。我看完这电影之后呢，虽然我觉得哪里有一点不大对劲儿啊，但是说不出来，看完原著之后就知道哪里有一点不大对劲儿了。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完成度吧还是不错的。 嗯， 你要知道虽然这是苏有朋导演的第二部作品了，但是之前的那一个呢，当然也是由小说改编啊，之前的左耳呢是他的处女作。 哎， 但是这个这悬疑范儿啊，对不对？对，这个也就是我觉得这导演的功力就是可以了。 嗯， 可以了。 都说这个拍日本的 IP 其实好拍，因为它都是东方的故事 啊， 而且演起来好演，反正你看起来原著也不是那个金发碧眼， 嗯， 是吧？ 嗯， 都是东方面孔， 都是睁着眼睛的。 但是这个故事拍出来之后呢，还是大家这个评价不一。 嗯， 哎，这样咱们先来听一段其中的片段啊。 好， 这个你知道在原著里面的两位人物呢，也经过了名字的中国话， 嗯， 是吧？ 嗯， 这个王凯演的叫什么来着？唐川 ，啊，对， 还有在这回《妖猫传》里面的唐明皇演的是石红， 哦，嗨，哎呦，我 张鲁一， 张鲁一啊，张鲁一演的是这个原著当中叫石神呢，是吧？ 嗯嗯嗯，这样我们先来听他们回忆的部分。其实这一段啊，在我们日版当中是我们在看日版的时候是没有这一段的再现的。 嗯， 其实他就是说在学生时代两个人就是好朋友啊，同学，而且经常交流一些数学问题。 嗯， 这是他们在学生时代两个年轻的模样。 石红是哪个？你是不是学傻了？这是地理考试还是美术考试？破罐子里负责。 有人说过你不正常吗？竟然在地理考试上证明数学问题。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 四色问题，任何一张地图把相邻的区域都涂上不同颜色， 只需要四种颜色就能完成。老师看不懂，我可不傻。 你也做过吗？ 四色问题已经被证明过了，我不需要再浪费时间。 那个证明是通过计算机完成的，不算真正的数学。我想找出最简单最优雅的数学证明。 其实这段的故事在学生时代的两人的交流是在日版当中一笔带过的 啊， 而且在日版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个啊，我要说了，追捕里面的那位啊，追捕里面的这个警探，也就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版苏有朋不是苏有朋导演的这个原著啊，日版当中的主角， 嗯， 也就是王凯饰演的这个角色。那么在那版里面其实这个并不突出，而突出的是他们两个人在成年之后啊，也就是17年后再次见面。两个人是碰出了怎样的火花？ 哎， 你对那段印象比较深吧？ 嗯，对 啊，这一段其实就跟这个主体的剧情，这个案件啊，已经产生了很明确的联系了，是不是？ 我们来听一听，当唐川在17年后遇到石红之后发生了什么？ 你帮警方出了不少力吧？你也会注意数学以外的事。 这么大的新闻，很难不注意到。 喝吗？ 不了，谢谢。今天去巧食店也是帮警方查案吗？ 我想亲眼见见那个嫌疑人，不过他看起来不像会杀人。 是吗？人不可貌相。 尸体是在河堤边被发现的，应该是在夜里遇害，目前掌握的线索很有限。你最近去过河堤吗？ 有时候会去那边跑步。 难怪。我拆了你的手表，顺便查了一下你手表里水雾的化学成分。 我可以把表拿回来吗？ 恐怕得等我修好才行。就那么凑巧，那天我正好帮警方分析河堤边的泥水。命案发生前两天，上游化工厂排放了一些废水，所以土壤水分里检测出了一些残留物质。泥水的分子成分和你表里水雾的成分是一样的。 我上次在那附近摔过一跤。 摔哪儿了？严重吗？ 没事，已经好了。 最近别再去河堤边了，凶手还没抓到，你可得小心点。 我会的。 好，刚才听到的这段大家还有印象吗？ 嗯， 这是来自苏有朋在2017年导演的《嫌疑人 X 现身》当中，唐川和石红17年后相遇啊。 嗯，对， 两个人这个也没怎么客气啊。 哎，其实这两人可以说是神交， 请人吃饭都没吃个大的呢。 哎，对，神交已久啊。这个年少时候的那段故事呢，就是说其实这个石红这人呢， 嗯， 本来就是一个不 天才 啊，也不招别人待 人 对吧，他就比较怪。 嗯， 还真就是这个唐川呢，跟他后来这都是什么国际物理什么数学， 嗯， 这协会的啊， 嗯， 两人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交集，所以呢这两个人可以就一些数学问题可以探讨啊。都是这个高智商的人才啊， 嗯， 啊， 嗯， 那么就这个案子来说，汤川其实一下就注意到他了啊。 嗯， 要如果不是说这个案子联系到这两个人，可能还是没有任何交集。 嗯， 啊，哎，就是这么个情况，嗯，啊。 你分析案情结束了没有？ 啊， 结束了，来正经的了。刚才说的这些啊，那都是这个玩花样。接下来正经进入我们今天四点有戏啊， 哎， 要看看这段戏。我们知道很多人演戏呢，它是不一样的这个解读的方法。我们今天要来听一听赵亮是如何来解读。你解读谁来着？ 我 肯定是扮演谁？ 唐川啊，唐川。 哦，你是唐川啊？ 那当然了。 我的天哪，王凯， 怎么了？王凯若干年后， 你问过朋友们答应了吗？ 胖乎乎的，我还不像王凯吗？ 不是，王凯的肌肉版是吧？ 不是，是这样啊。我觉得呢，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演这段？很多人对于这个嫌疑 S 现身不喜欢，就一个原因 啊， 就是虽然说是发生在中国是吧，城市也弄到中国，但是你怎么看他还是那个书里写的日本的街道是吧？ 啊， 日本的小吃店。 包括这个一些配角啊，看着也都像日本人那个意思哈、啊。反正你就是既像中国又像日本啊。我觉得这种解读啊，就是说他 处理的方式不好， 处理的方式他应该更接地气吗、哦？ 怎么接地气呢？ 对对，就像人说深夜食堂似的啊、嗯，深夜食堂为什么他看着他没有代入感？ 嗯， 深夜食堂日本才有嘛，我们这应该路边摊啊，是吧？炸串啊，是吧？ 嗯， 这样的这才是我们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张帆演这段 接地气版。 哎，刚才咱们听那段哈、啊，我是这个警探，我这个警探来自中国东北啊，然后他这个数学家呢来自中国西北，好不好？ 西北啊 啊， 好啊， 嗯嗯，咱们就一个东北警探啊，这个警探反正是就是一个大概这么一个侦探吧，是吧？ 啊， 他不是刑警啊，他是这个属于叫什么顾问是吧？但是这个 刑警学院 啊，刑警学院啊、嗯，我们从刚才那段前面还有一小段哈、啊，这俩人到这个镜子，就是这个林心如演这个角色啊、 哦， 到他这个小吃店里去了。 咱们是谁演林心如啊？ 啊，林心如没有，没有林心如，假装前面有一林心如啊， 没有感觉呀、 啊。哎，把米夏叫来好是吧？啊，这里没有台词啊，听着来了啊。哎呀，这个店儿卖的挺多呀，啊，又是炸串儿，又是啤酒的，你平常都点啥吃啊？ 招牌套餐。 这行，这店儿不错，那啥吧，整一份儿，招牌套餐两份儿，那个上我那儿吃吧，让你看看我每天干活的地方，行不？ 你住在哪儿啊？ 不远，就在前面，走两步的道，刑警学院。 到了刑警学院了啊，到你办公室了啊。 嗯， 哎呀，你这个地方挺好啊。 那可不咋的，看看敞亮不？ 前阵子这个物理博士这个案子，你帮警方出了不少力吧？ 你先把大鼻涕拧一拧，醒一醒啊。哎呀， 天气太冷 了。哎，你这行啊？我还以为你就成天搁那低脑瓜子在那研究数学呢，数学以外的事儿你也鼓起鼓起是吧？ 哎呀，你说那么大一个新闻啊，那博士那案子很难我不注意到是吧？ 那啥，整点不？ 啥啊？ 咖啡，行不行？原著里边就是咖啡，整点不？ 哎呀，不喝了，今天喝的太多了，有点心慌。 入戏入戏啊啊！ 哎，今天去小吃店，你也是帮警方查案的吗？ 哎。我就想亲眼瞅瞅啊，都说那女的是个嫌疑人，我就看着你说这小姑娘是吧，这也不太像会杀人的样呢，这整错了吧、哎、这警察呀， 你也不能这么想啊， 咋的呢， 人不可貌相啊， 哼，警察跟我说了，这尸体呢在河边发现的，应该是在晚上遇害的，目前这帮笨蛋也整不出啥有用的线索呀。哎，我问你啊，你最近去过河边吗？ 是啥地方？ 河边儿，这咋还得耳朵还不好使了呢？ 有人去约个会啥的。 哎呀，这挺浪挺慢浪啊！啊、哦，我说呢，你那天戴那手表让我给拆了，完了我 拆 了， 你拆手表干啥呢？ 我拆了，我看你那边起雾了是吧？脏不拉几的， 我还带雨刮器的， 我还分析了一下，你这雾都是啥制成的？这里边的化学成分知道不？ 啥成分呢？ 啥成分？那这玩意儿也是，树林放屁凑巧了。 啥成分呢？我贫下中农啊！ 我那天就发现，哎，警方分析河边那个泥水啊，就是发生命案前两天上游化工厂排了点废水嘛，人家警方在里边一看，那残留物质，你猜咋地？跟你表里的那个水的化学成分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咋回事吧？ 不可能， 啊，不可能，就一样的。你瞧瞧，这俩往这一贴，哎，看看波峰波谷都是一样的，那叫一个准成。咋整的？ 哦、我 咋回事？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啊！ 上回在那儿啊，那啥，跟那姑娘在那儿的时候啊，就是摔了一跤。 这家鼻子摔坏了吧？弄那儿呢？摔哪儿了？严重不啊？摔坏没啊？ 没事儿，没事儿，已经好了。 行了，那我告诉你啊，最近别老往河边走了啊，凶手还没逮着呢，你可得加点小心，知道不？ 刚才谁呀、啊？这是谁 谁 呀、 啊？ 哎呀，我发现这个 石红啊， 这个中国西北的石红就快被中国东北的唐川给温出来了。 不是，你首先得解释一点，全被你带着跑了吧？什么口音呢？ 哎呀，这个西北东北有点一直要。 本来我是想说 啊， 我们那个地方的洋芋擦擦特别好吃。哎，你不觉得吗？西北跟东北口音有时候在某一个点上有相似的地方， 嗯， 特别是范伟老师那个口音，嗯， 对对对， 是 在这个嫌疑人这个角度上就特别相像，挺有意思啊！你看这么一眼，他就特别的接地气了。你能想得出来这是日本 IP 改编的吗？是不是？当然也有可能就丧失了一些原著的味道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吧，见仁见智啊。我们俩表演这段啊，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只是。电影还有原著当中很小的一段啊， 嗯， 其实这个嫌疑人 S 现身，他最厉害的地方，我们知道获了很多的这个叫做文学方面的大奖， 嗯， 也是很长时间经久不衰的畅销书。他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就是在于他理性和感情的这样一个高度的融合。 嗯， 案子的这种本身的悬疑性啊，再加上最后。有爱注入其中啊，这就现身嘛，对不对？ 嗯， 这现身就是因爱所致，这就是这部作品伟大之处啊啊！所以说呢，能不能够还原原著的精神所在，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嗯，你听听原著，不是那个日版里面是怎么表现的啊？ 嗯， 你刚才那个如果是东北口音，再加上这样的语言，哎，你可以想象一下。 確かに、四色問題を理解できる高校生はそういないだろう。説明するだけ時間の無駄だったよ。君にしてみればこんなに面白い世界はないか。その通り。 想起来了吧？日版里面嫌疑人 X 先生追捕里的佛山雅治。 嗯，这个除了听不懂，哪儿都挺好啊。这个日版的这个我们知道还有别的国家也都拍了哈， 嗯， 在这个电影的改编上，其实呢我觉得 我第一次看的是看韩版 是吧， 然后后来又看了日版， 对， 然后在去年又看了苏有朋导演的中国版。 嗯，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一旦你看了这个原著小说啊，它所带给我们的这种想象的空间以及对于从人物到情节带来的那种巨大的张力和心灵上的这种震撼啊，其实我觉得甚至把它拍出来啊，怎么拍可能都没有办法是文字所达到的那种力量啊。 那个HSH 说你俩咋那么像熊大熊二呢？有光头强什么事吗？要不然您来演。 没事，明儿我们再演一个帕丁顿熊二是吧。 啊，南福尔摩斯说让你俩演啊，演啥毁啥剧。 好吧，那我们上半段就先休息一下啊。 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是刚才听到台词了啊，这是在中国版的嫌疑人 X 现身当中甄妮演唱的这首叫清白。 嗯 啊，多好的名字给嫌疑人 X 现身。 对啊，那我们就听听这首歌，一会儿下半段我们接着跟大伙聊今天的关键词日本 IP 改编。 四点有戏，一会儿见。 跟他熟吗？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满。 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 4001234567。 来关注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机场高速北高桥北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断续排队，队尾已经排到了大山子。文艺广播祝各位行车一路平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时候的天气情况是这样：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气温是-5度到-2度。晨练气象指数是明天的晨练指数是2，较适宜晨练。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是这样的：明天白天的气温是-5度到-0度，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那晒太阳气象指数呢，是明天白天本是天空云量较多，天气转阴，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云淡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打太极， 欢乐出击， 欢迎来到四点有戏。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我们是量贩组合。 这量贩是便宜是吧？叫便宜组合得了。 哎嗨， 哎，也不知道便宜谁了。刚才啊，那唐川演的真是啊，这东北唐川、 啊。哎，东北唐川，对，哎，我跟你说啊，要是落在我东北唐川手里啊，早就招了，是吧？这家伙呢，连咋呼带吓唬的。 我以为你是给人吃烤串儿，你知道吗？哎，刚才说到这个日本 IP 啊改编的中国影视作品，其实刚刚提的比较少哈，只说了我们的《嫌疑人 X 现身》是重点回顾了一下2017年苏有朋导演的作品。 对对，这个其实2017年还有很多啊，这个日本 IP 的改编作品，咱们一会儿再说最近特火的啊 啊，还有就是什么 稍微盘点一下，2017年其实颇受关注的。你像这个张艺兴主演的电视剧啊，求婚大作战啊，这个当时这日本电影在咱们中国也是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而且你会发现呢，一批作品都是以这种命名的方式，你一听到什么什么大作战，那一定都是日本电影，是吧？ 啊， 所以这个求婚大作战呢，它中国化之后被很多人就诟病啊，说你这个呀就是太不接地气了。为什么呢？里边 又是不接地气，你没说东北话， 不是？嗨，说东北话也不接地气，为什么呢？它里边你知道这个求婚大作战呢，它原版的人日本啊，人家是校园里边人什么人打棒球，你知道这个棒球运动在日本是相当流行，对吧？就我们看这个作品，我们也都很习惯了人打棒球啊，可是你到中国校园里边打棒球，那应该那就是凤毛麟角了，这样的学校是不是？ 应该是什么？打乒乓球 啊，乒乓球啊，打篮球啊，你哪怕踢足球啊， 哪怕你台球厅你打个台球是吧？ 那显得好像不那么的 对，那个不是算是这样的运动 啊。那是啊，哎，所以说呢，就是这种运动，然后大家就是还就是觉得说非常的自然，是吧？你哪怕有一些过度衔接，说我们是这个中国高中里边什么这个棒球 哎对对对什么什么学校， 你交代一下也行嘛，是不是啊？所以说这种直接拿过来就生硬的这种用啊，让人觉得说我到底是在看日本电影啊，还是在看 中国 故事啊？所以这样的一种隔阂确实存在啊。 就算有了这个流量的明星，也没有能够使这部作品大获成功。 对，再接下来这个黄磊的两部作品啊， 我 啊，一个是《深夜食堂》，有人说《深夜食堂》口碑不好，这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啊。为什么？两个原因。 你怕你是因为他少加了一个狠字吗？ 你够狠的啊！这个深夜食堂说口碑不好，我觉得不对啊。原因在第一呢，口碑不好就是前一集第一集出来的时候，那是口碑到底儿了，后来就跟中国足球一样触底反弹了，你知道吧？啊，哎，随着这个剧情的进行啊，后面有几集还确实是质量是可以的。 赵又廷一出来，他们都说哎，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啊。首先就故事本身嘛，很有意思。再者呢，你看着看着也就习惯了，你管他是中国人日本人呢，是不是？反正就是这家伙半夜他不睡觉，老给人做饭，是吧？慢慢的也就是， 你说这事儿，就是我原来也说过，半夜不睡觉起来做饭给大家吃的这种事儿也有哈， 当然有了 啊， 对不对？ 但是不是那样的，就是那个那样的食堂。 对啊，对， 不做那个什么什么开口那个叫什么章鱼肠， 章鱼肠，对，也不把直接把方便面弄到锅里，完了就是我给你煮碗面，然后把方便面弄锅里，是吧？这太不负责任， 凑合事儿。 对，其实我跟你说，这半夜吃东西吃夜宵这个文化，中国这非常非常浓厚，对吧？但是他那种就是很多细节跟日本是不一样的，就至少跟我们看到《深夜食堂》原版的那个， 对，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首先，你得打麻将打到半夜吧， 是吧？哎呀，对，伺候局儿是吧？哎，这是第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它随着剧情的进行，后面的口碑有所反转。还有第二个原因，你说《深夜食堂》失败，那是你没看《麻烦家族》啊。麻烦家族那才是口碑到顶， 后边有垫底呢。 哎，有，所以这个就是被认为是不伦不类啊。 麻烦家族我真没看， 没看哈。当然一开始宣传的力度很大，后来到院线之后呢，悄无声息了，慢慢的就不太受大家关注了啊。虽然里边我们知道也有老戏骨啊，李立群先生也在其中啊。哎，这个就是黄磊的两部，其实这个日本 IP 改编，再加上后来的追捕，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啊，吐槽多于点赞。是吧？那么其实2018年一开年呢，我们看到日本 IP 改编是又有两棒重的这个两枚重磅的这个作品啊。 先解决第一个吧。 这只猫。 你说的这是30年前的旧事。一只猫不可能活过30年。你到底有什么秘密想要告诉我们？ 这只猫啊，来自《妖猫传》。到目前为止，《妖猫传》的这个分数呢，其实比一开始就是这个很低很低的打分要好了很多。逐渐在走高。 对，但是现在的这个对于这个电影的争论仍然很大啊。 《妖猫传》其实它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它为什么要加入到今天的行列里面，成为日本 IP 改编呢？因为它的原作者是日本作家叫孟枕墨。其实它的《阴阳师》是非常知名的。在咱们这边呢，有很多作品在我们的日本小说、日本文学的这个读者心目当中还是挺知名的一个作家。而这个《妖猫传》呢，来自日本作家写的一个中国故事。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当然更多的朋友是冲着陈凯歌陈导的面子去的。 对啊，这个陈凯歌导演，我们说这几年的作品啊，总是让大家有点摸不到这个导演到底在想什么，是吧？无论是这个道士下山呀、还是这个之前的这个无极呀、好像这导演这是吧，在业内啊特有号召力和威严，然后观众可不管那一套，是吧？甚至就是恶搞啊、调侃呀、对于陈凯歌导演这个各种各样，甚至有一些诋毁之词啊。 其实这些啊，随着这个影片跟大家见面之后，这个口碑持续的平稳下来，可能大家伙会对故事、对演员有更多的评论。 对， 这个评论当中就说到两位啊，这个主角，我们知道这一个是 那谁黄轩。 黄轩、 啊、黄轩的这太刷屏了，刷了大荧幕这么的长时间。 这人就怎么说呢，咱北京文艺广播也说了嘛、嗯、这终于火了， 终于火了 是不是啊，可轮到我了，好家伙。 要不然一步都没有，要不然一块来、 哎、一块来两 啊 黄轩 说 携手的是谁呢、嗯、就是日本那个叫染谷将太无二是吧， 哪有无二啊， 没有无二啊， 染谷无二不是，嗨，染谷将太、啊、 不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啊、 哎、 特别像一个饭馆名字、 啊、 染谷将太其实也挺有号召力的、 啊、 两位呢他们在这个电影里啊这个组合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嗯、 比他们俩人的名字都好听， 嗯， 叫做空白组合， 空白组合、哎、没有、啊、 一个演的是空海，一个演的是白乐天、嗯、白居易、 哎 啊、这两人在这个戏里面有这么一场啊特别的好玩、 嗯、 这两人带你游长安， 哎， 要么你听听这一段，你看是不是会勾起你的兴趣，也让你啊路转粉到电影院去看一看。 我辞官就是为了专心把我的诗写完。我是个诗人， 听说长安遍地都是诗人。 我不一样，我是两榜进士出身，可以当大官的，不做而已。 那怎么只当了六品起居郎？ 也是为了写诗啊。只有起居郎才能整天泡在宫里，看得见皇帝的一举一动。除了不用那个，我就是个太监。 你在写皇家的故事， 不错，别再问了，我只能说这么多。 诗名叫什么？ 长恨歌。 哦，爱情诗。 跟你说了，别再套我的话。 主人公是谁？ 哎， 是皇帝吧，所以你才想了解他。 闭嘴。 皇帝爱上的一定是个妃子。 那你说说，皇上为什么爱上的一定是个妃子？ 皇帝一般不爱皇后，更不会爱上宫女。还有谁？ 厉害呀！ 别客气。 刚听的这一段，这是黄轩和染谷将太没有无二啊， 嗯， 一块儿组合成的空白组合，带你游长安， 哎、嗯。这个怎么样，咱们俩也来了呗， 来一段哈 啊， 你我先问问你，考考你、 哎、 最后他们喊的那一句咱那声那是什么呀， 那什么呀， 那是一种非常好的美食， 嗯， 一会儿告诉你。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空白组合游长安啊是怎么个游法、 嗯、 那请教您演的是， 我还是演那个染谷将太吧，不是，嗨， 染谷将太， 染谷将太 空海是吧， 啊，我有 空海不得了，空海啊开始学的是儒学， 嗯， 后来进入这个沙门， 嗯、 啊、 嗯， 想来他应该是一代高僧， 对， 啊、 那我觉得我 你比较合适，头发比较合适， 对、嗯、我这个是吧，胖乎乎的，这形象我也像，对吧？那你这个张帆这形象是吧，玉树临风啊，这马上就疯了， 白乐天， 白乐天马特，杀马特， 来，我还是进入这个角色啊。 嗯， 你觉得这音乐还凑合吧？ 嗯， 有点像是那个啊，两人携手同游长安。 我们不在长安，我们在长安街，是吧？ 来，三二一 ，Action！ 我辞官呢、啊，就是为了专心把我的诗写完。我是个诗人。 哎呀，哎呀，我听说这长安遍地都是诗人呢、啊， 又来了。我不一样啊，我是两榜进士出身，可以当大官的，不错而已。 哎呀，自己标榜的不错呀，那你怎么只当了个六品的起居郎呀？ 皇帝没眼呗。不是，也是为了写诗啊啊！我这也是为了写诗，只有起居郎才能整天泡在宫里，看得见皇帝一举一动，是吧？除了不用那个， 嗯， 我就是个太监。 哎呀，自己的定位挺明确呀，呵呵，那你再写皇家的故事呗。 不错，啊，别再问我了啊，我告诉你，我只能说这么多。 哎，诗名叫什么呀？ 长恨歌。 哎呀，哎呀，这是一首爱情诗呀。 你个和尚，你懂什么呀？跟你说了啊，别再套我的话了，听见没有？ 说说呗，主人公是谁呀？是皇上吧？所以你才想了解他吧 ？Shut up！ 闭嘴！ 皇上爱的肯定是妃子，对不对？ 你看和尚懂挺多。你说，皇上爱上为什么一定是个妃子？ 你想想啊，皇上他一般不会爱皇后吧？对不对？他得是怕皇后的，是不是？更不会爱上宫女吧？ 那还爱谁呀？就爱妃子呗。 哎呦，厉害呀！ 小意思，欢迎拨打防忽悠热线。 菊花初见，喝酒，杯咖啡泡入喧嚣的庭院。你住在日坛膜拜故人月亮，开元盛世令人神往。 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那个凯歌导演没有把这首歌当作主题曲啊。 嗯， 《妖猫传》它当中还是描写了，虽然不是开元盛世，但是也有玄宗和这个杨玉环的那段爱情故事。 嗯， 梦回唐朝，我觉得挺合适嘛，是吧？ 对，咱这个刚才表演这一段之后，我觉得很多人梦都回不去了啊。 嗯，刚才是风回唐朝。 这样一首歌啊，带我们这个再次领略一下哈，这个中国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唐朝梦，可以这样说，是不是啊？嗯嗯，我们都这个， 你每次梦到唐朝的谁？ 乐队。 哎，我来看看王子说的啊。 好， 啊，王子爸爸说，实话实说啊，翻拍的没太好的。提到刚才黄磊那个《麻烦家族》，比原版差几条街了。 嗯， 他说这个人家的这个精髓跟咱们的精髓是不一样的，对吧？他说他们那个叽叽喳喳的那样说话很自然 啊， 哎，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嗯，其实这个日剧你看多了你就会明白啊。 嗯， 它里面有很多很夸张的像漫画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他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追求那种，嗯，因为你知道他特宅嘛， 嗯， 特别的安静，那他在文学作品里面有很多地方是很夸张的。 嗯， 他说咱们不是那样啊。 嗯， 而那个北京味儿他们也拍不出来，对不对？ 嗯嗯嗯，啊，确实。 嗯，他说还有深夜食堂， 嗯， 这个，台湾版那个孤独美食家不及原版一分。 嚯，这个确实， 我说您都打多了。 嗨，你这比他还狠啊！我再来看这朋友怎么说啊？这个南福尔摩斯说，这是水土不服啊！这个，编剧呢还不知道入乡随俗啊，所以让我们本地观众没法适应啊。糊涂旁观者也说，我理解就是水土不服啊。除了这个，他说主持人说的那些原因之外啊，他还认为说，最近这些年啊， 交流比较少， 文化交流比较少哈，啊，再还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对一些事情理解方式也有不同啊。 嗯 嗯，陈露凋零说，说不是一样的生活环境，不是一样的生活韵味啊，而且这个时代发展了，这个观众的知识面也很广了。电视剧改编不能停留在表层。 嗯嗯，刚才还有朋友提到小葵说解忧杂货店啊。 嗯， 我们刚才还没有说到是吧。 嗯， 最近正在热映当中，但是我看来评分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哈。 嗯， 他说拍的包括演员演的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空洞无物了。 哎呦， 形似但无神呐。 啊，哎呦，这个批评是比较狠啊，而且看起来比较高级，是不是？这批评的比较高级呢，也是说我们观众啊对演员对作品的期待 有要求， 有要求啊，对演员的期待也很高， 嗯， 是吧？ 嗯， 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个日本 IP 的改编还在路上啊。2018年也可以想见，有一大波的日本的作品啊将会中国化啊，跟我们见面。我们希望，以后我们在糟改这样的作品，我跟张帆在演的时候，能够得到大家深深的鄙夷，说你们别再胡演了 啊！我们中国拍的这个太棒了，是吧？ 刚才说熊大熊二那位是谁来着？我把名字记下来。 干嘛呀？ 记得小本子 上。哎呀，记仇啊！这心眼儿小 的。熊大熊二了。 嗯，这心眼儿小的跟我这眼睛似的啊。 好了，再次告诉大家，在2018年的每天下午4点，北京文艺广播4点有戏，有4位主持啊。 哎， 刚才是出现咱们俩， 啊， 赵亮、张帆。 嗯。 那每个周二和周六呢，会有米夏相露带大家欢乐追剧。 哎，我们亮饭组合是跟大家文艺观影啊。那今天4点有戏就到这儿呗啊， 好吧， 明天我们接着演哈，这两个戏精啊， 戏骨 啊，是吧？ 好了，听听吴京问候大家。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京。2018年每天下午4点，由我和您一起收听4点有戏，赵亮、张帆、米夏相露，听听他们谁最有戏。吴京在这里祝各位听友们新年快乐。 刚才问候过了以后呢，我们接下来文艺广播马上播出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哎， 给大家开开胃了啊。 嗯，不错啊，听完戏您好好吃点啊。 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 那明天4点有戏，不见不散， 明天见。 在耳朵边吻着我的脸。